导播提示，目前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的状态。 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机会，提醒到线上正在通话的缩短时间，还没有打进来的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优惠马上就要取消了，而且海参呢进入了休眠期，要暂停推荐，对于身体的呵护也不能停，尤其啊是炎炎夏日，什么冬病夏治啊，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在三伏天摄取到足够的营养来做预防，那选海参就对了。 是的，我们关键是你知道吗？我刚算了一下，这499块钱一盒，划算到一头海参不就是10块钱吗？天哪，10块钱吃海参还是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的，这样的福气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倒计时最后一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热线的抓紧时间，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最后一天的时间，您拨打4007106108，享受到699一盒的鲜芋仙进口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而且是仅此一次，错过今天再也不会有买五盒送两盒的优惠力度了。这样呢，划算到一盒海参只要499，每头就是10块钱。导播提示：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有83位朋友成功打进热线，恭喜大家！ 手机尾号是1644的裘女士说：“现在商家都流行有买有送的，可买海参就送海参的活动，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呢。”4493的吴阿姨说：“吃了这么久的鲜芋仙海参，品质啊是没话说的，炖汤、煮粥、做馅儿都可以，而且啊又鲜又嫩，我们全家老少都爱吃。今天买海参送海参的优惠我最中意，只是啊这么实在的活动，为什么不能多办几天呢？” 这4天的年终回馈，想购时间销售了多少盒的鲜芋仙海参吗？整6万盒的野生海参，商铺卖1999，我们卖699，商铺打5折是998，我们订5盒直接送2盒，每盒只要499块钱。 对， 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所以呢，为了维护到市场价格，今天是最后一次提供到厂家年终返利的活动了。别犹豫，最后2分钟，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还有这个5644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是给老公订的。这老公啊，最近压力大，天天都要应酬喝酒，年纪不大就已经开始脱发失眠了，自己啊真的很心疼。 是的啊，现代人的压力真的很大，房贷、车贷、孩子的教育，每天我们都在很努力的为家人拼搏。但是呢，请您啊一定不要忽视自己的健康。而海参呢，作为海中的人参，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为是人体营养的宝库。因为啊，海参除了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钙等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之外，还有特殊的海参粘多糖、海参软骨素、人参皂苷、海参素等等等等，而这些营养物质呢，是一般蔬菜、水果、鸡鸭鱼肉那都是提供不了的。 是的，那今天呢，之所以选择鲜芋仙的海参，就是因为它是进口的，是野生的，是一级品的淡干海参， 是 品相好、泡发快、含盐低，是真正有价值的野生海参。 对， 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最后一天享受到699，带走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之外呢，订购5盒就送2盒价值1999元的纯进口一级品的野生海参。 是， 这划下来每盒海参只要499块钱，每一头10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的厂家年终返利，最后一次享受买海参送海参再送焖烧杯的活动。 是， 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 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张，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想谈的小话题是女性心梗的特点。而女性的心梗呢就跟男性不一样，女性往往啊是通常是一些小血管网，就说这些小血管的网状的地方出现问题，这样呢这个女性的心梗的发生跟情绪啊激素的调节这些因素啊都有关系，是一个前进性的腐蚀性的症状，相对啊更加隐秘，危险性更大。相关研究呢数据显示，约有四分之一的心梗的患者是没有心脏病史的，发病的时候啊没有典型的症状，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女性发生急性心梗的话，她的死亡率极高。为什么呢？四分之一的人他没有心梗的，这个发生心梗的时候他以前没有心脏病史，也没有典型症状，突然之间就出来了，死亡率极高。女性发生急性心梗的时候往往有哪些方面呢？首先第一是牙疼，下巴疼。女性突发心梗的时候第一个不典型的症状就是在头面部脸部，主要与心脏的耗氧量啊增加有关。一累就牙疼，一生气就牙疼，或者是劳累激动以后牙疼加剧，都可能是心梗的前兆。假如是躯体没有损伤的情况下出现呢，肩疼背疼甚至啊整个手指手腕疼，都应该引起啊重视，咱们早点去医院。所以女性朋友，你要是出现牙疼下巴疼，你别当医生，不是口腔医生，让口腔科医生检查了不是牙的问题，那你必然就是往往很可能是一个心脏引起的。第二，大汗淋漓。如果女性全身大量的出冷汗，出汗的面积大，程度重，而且反反复复，就有可能是心梗的一个先兆。这个呢，咱们说出汗还要跟女性更年期的时候呢，情况要区分。女性更年期时候的潮热出汗要区分开。更年期女性的潮热出汗往往是就是脸部就是面部啊涨红了，汗出的比较快，但是呢它一会儿一阵儿就过去了。心梗呢，这个女性出现急性心梗，她是大量的出冷汗，脸色苍白。第三，女性心梗的特别地方表现上吐下泻。心梗前3到24小时，这个患者可能会有特定的内脏的反应，表现是上吐下泻，伴随着呢剑吐啊疼痛。剑吐在什么地方？在胸骨，位于啊胸部中央腹部以上。剑吐呢就是我们胸骨的下端，这叫剑吐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呢就是剑吐啊突然之间呢会疼痛，称之为心梗前的综合症。这类症状呢既容易啊与胃肠道的疾病混淆，因为它上吐下泻嘛，这个症状呢既容易啊跟胃肠道的疾病混淆，特别是容易啊被忽视 危害很大，以为你上吐下泻嘛，那么就容易啊，就是想到可能是不是胃炎呐、肠炎呐这种状况了。所以出现上述症状的时候，不要大意，咱们还是啊要趁早的要分清，因为咱们这个急性心梗的时候，它在3小时到24小时前会出现内脏的反应。这些常见的症状以外，女性如果出现了经常的眼睑的浮肿，就脸部的表情淡漠，粘液性的水肿，这些异常的现象，心脏病的风险呢也会增加呢，表现的。甚至有人呢，哎，眉毛啊脱落了，尤其是眉毛外部的1/3脱落，也可能预示着心脏啊可能呢有问题。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间呢，应该多多的注意啊，发现这些症状，有这些情况，咱们还是得赶快呀、就是注意啊，咱们及早的上医院。所以女性的心梗，男性啊不一样。男性有男性的问题，他一般是大血管啊被血栓堵住，那女性呢是一些小血管网这个出现问题堵住的，所以呢跟我们的情绪啊、激素的调节啊，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雌激素减少了，已经就没有不存在对于心血管的、对于心脏的保护了，哎，那就容易出现了急性的心梗。所以呢女性朋友出现牙疼、下巴疼，出现了大汗淋漓，出现了上吐下泻，甚至呢还有一些日常的这个情况，眉毛脱落了，耳朵边啊这有一个皱褶了，哎等等，这种情况都是早就预示着心脏有问题，咱们到时候还是应该及早的注意一下呀，就是给你咱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一些微小的这些症状，咱们也还是应该呀注意一下。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实际上啊，咱们呢在体内能够起一个很好的一个生物学的调节的这个作用。灵芝本身含有啊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灵芝可以呢使得我们机体的耐缺氧的能力啊能够提高。那心脏的发生、心肌梗死的发生，主要是我们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你血栓在那儿堵住了，那血管那儿不通了，那么很多的面积啊就是造成我们的主器官呢这个一方面流血不畅，造成我们的这个心肌啊自己缺血缺氧，所以呢就容易出现了这些心血管的问题。灵芝可以保护心脑血管，灵芝能够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加心肌的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呢有一个改善的这个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那么咱们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专门搞灵芝研究的这些专家的话，通过了他的具体的实验，通过他的研究的这个实验的结果论文的发表，再加上咱们现实中间跟临床的这个结合，那么发现灵芝是可以保护心脑血管的，来改善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供氧的问题，解决了心脏的缺血缺氧的话，那么给防止心肌啊发生急性的心梗的话，那就创造一个条件。当然 实际上灵芝不光是啊能够啊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给心肌缺血缺氧啊起到一个改善作用。同时灵芝对于啊这个血脂对于咱们呢能够啊可以降低啊血的胆固醇跟脂蛋白、甘油三酯，预防这个动脉啊这个粥样硬化。那么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这个斑块啊脱落，那么这样呢就给这个斑块啊形成这个血栓呢就是改善了这些方面。那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啊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已经形成了或者呢有的要脱落的，就起一个就是改善的作用，降低动脉胆固醇的含量，软化血管，防止进一步的来损伤血管，改善局部的微循环，防止血小板的聚集。所以呢它总的来说对于心血管、对于脑血管以及造成的疾病啊都可以起一个呢这个有效的调理作用。灵芝能够减轻或者缓解呢心绞疼的一个症状，减轻呢心前去闷疼以及一个紧压感。因为往往很多的朋友啊咱们这个出现了心肌梗死或者心绞疼啊都是啊感觉胸部啊前胸部啊这个发闷，有一种紧压感，好像有一个大石头压着，或者呢就像有人掐着你的脖子你透不过气儿，有这种样子，就是胸闷闭气啊。那么灵芝可以减轻跟缓解这个心绞疼、心肌梗死的这个症状，改善心悸、气急、水肿。这个往往的这种症状减轻了以后呢就可以啊使得我们自己的食欲啊、睡眠呢、精神方面呢得到好转。另外心律失常呢也可以得到呢一个缓和、一个呢调理。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啊灵芝除了咱们呢能够对于心脏的供血供氧得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对于血脂、对于血压呢也是这样，而且灵芝对于血压的调节啊是双向的调节，你高血压的灵芝以后啊这个可以啊调节恢复的比较正常，那么低血压的也可以升上去。实际上现在咱们医学啊发现不是说高血压的才会引起心脑血管病，而现在低血压的也可以引起心脑血管病，而且低血压还可以容易造成我们出现老年人的老年痴呆。所以说灵芝给我们条件是不光是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的微循环，增加心肌氧和能量的供给，对心肌缺血缺氧有一个改善作用，而这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都可以起到一个整体的调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整个的就使得我们的心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或者甚至已经形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就可以缓解缓解。那么这个时候就减少我们急性心梗发生的可能。当然灵芝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抗氧化的作用。咱们知道咱们体内呢自己本身就是说在代谢的过程中间就会产生的这个自由基，而这个自由基呢在我们呢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它的产生跟消除啊是处于一个平衡状态的，你是整个的体内的生理生化反应处在一个正常平衡，可是年龄增长了呢细胞对于自由基的这个防御能力下降，自由基可以大量的泛炎在人体内呢产生连锁反应，它可以呢攻击我们不饱和脂肪酸，使得脂肪啊产生脂类的这个自由基，脂类自由基呢它可以攻击呢我们不饱和脂肪酸，

收款单位北京市。